第94集，叶轩到得早，许岩和许年进门时，他正在和方慧、许深坐在沙发上聊天。许岩听到他弟弟喉咙里发出一声难以形容的，大概类似于小狗撒娇的呜咽声。许年换了鞋，就踢踏踢踏地跑到沙发旁，坐在叶轩身边，搂住他的肩，头也挨过去，黏黏糊糊地跟他说话。叶轩边笑边剥了颗杏仁喂到许年嘴里。这种场景一般可以称之为后辈内卷。当家长看到其中一个孩子家庭圆满，婚姻幸福时，在欣慰之余，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另一个久久没有恋爱动静的单身生物。许岩站在玄关，迎着方慧和许深和善的目光，忽然有种夺门而去的冲动。从父母家出来，许岩在小区里看到沈直的车，他让许年停下，跟许年和叶轩道了别，下车。 是不是还没吃饭？ 想吃什么？我陪你去。 回去你给我做碗面就行。 许岩凑过去，伸手扶着沈直的下颚，把他的头扭过来看了几秒。 你这几天是不是又熬夜不好吃饭了？ 时间紧，有点忙。 沈直笑了下，算是承认。 那赶紧回去，我给你煮个面，你早点休息。 你是不是后天出差？ 嗯，四五天就能回来。怎么了？舍不得我了？ 沈直没回答，看了他一会儿，低头在他嘴角亲了一下。 好了，开车吧，我们。 许岩话说到一半猛地停住，眼睛微微瞪大，看着沈直手里的小盒子，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的。 之前定的，昨天到了，我刚才去取的。 沈直很平淡地叙述着，没有郑重其事的庄严告白，也没有言之殷殷的真情流露，他只是把盒子打开，说 想送给你。 一枚简雅的铂金戒指静静地镶在礼盒里，半圈戒面上镶着一排钻石，在灯光下闪着细碎漂亮的光芒。沈直把戒指取出来，粘在大拇指和食指指腹间。 许岩，跟我结婚吧，给我个家。 许岩有很多个戒指，几乎都是来自于他人赠送，奇怪的，精致的，显眼的，昂贵的，大多充满设计感和概念感，作为出席活动时的搭配。像这枚一样低调简单的很少，几乎没有。他以前想不通为什么婚戒作为很重要的一种戒指，却大部分都是干净素雅的款式，不追求突出，不追求特别。现在他好像突然明白了，因为婚戒不是用来搭配的，也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场合，它只会长久地环在手指上，陪同主人经历生活的每一秒钟，不管是平凡还是特殊。 怎么就送戒指了？我们明明还在试试的阶段。 尝试一下。 沈直倒没有灰心失落，好像早料到这个结果，他也跟着笑了一笑。 没关系，时间还很长，慢慢来。 许岩拿过那枚戒指，并没有戴上，只是托在手心里，近距离地看。 贵的，那我就先收着了，下次还你一个便宜一点的。 你知道我刚买完房是个穷鬼，你得体谅一下。 好的。 车子开动，十分钟后路过商场，许岩看着窗外忽然感叹， 想吃麦当劳甜筒了，它那么便宜却那么甜美。 沈直打了圈方向盘，把车缓缓停在路边的临时车位，先许岩一步开门下车。 我去买，你在车上等我。 他去不远处等红绿灯，许岩趴在车窗上看了他一会儿，伸手从衬衫口袋里拿出戒指套在中指上，凉凉的，尺寸刚好。许岩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也被什么东西圈住了，箍得很紧，心跳时能感受到那种撑满的鼓胀的充实感。他来回翻看着手掌，不禁感叹沈律师审美在线，这戒指怎么看都是个漂亮孩子。许岩还挺想拍张照片发到家庭群，通知父母自己已经告别单身，但那无疑会引来一阵血雨腥风。他和沈直的平静生活才刚开头，还是先过几天好日子再说吧。小心翼翼地把戒指揣回兜里，许岩再次扒着车窗往外看，繁华街道上车水马龙，灯火辉煌，一个真实鲜活的热闹俗世，而沈直正穿过如织的人流，穿过霓虹灯牌交错的光晕，手上拿着一只甜筒，在街对面等红灯。他在人群中永远是最突出的那个，许岩总能一眼发现他，就像大学时期喧闹的球场里，许岩的镜头在寻找沈直这件事上一直完成得很轻易。可能因为眼睛里从头到尾只装着沈直一个人，所以无论如何都忘不掉，都非他不可。烟火人间，肉体凡胎，人总会一次又一次地为热爱的东西栽跟头，无法免俗。或许光凭热爱并不够，正如他们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相爱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前提。就像沈直说的，时间还长，慢慢来。绿灯亮起，沈直过斑马线，他周遭的种种被许岩自动虚化，定格成一张相片，烙进脑海。许岩觉得沈直变了很多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，仿佛他们从未经历任何苦痛折磨。九年多的岁月变成弹指一挥间的昨夜今朝，沈直只不过是去马路对面为他买了一只甜筒。 给。 这么快？上车吧，我们回家。喜马拉雅出品， 南野落秋制作， 现代纯爱有声剧荒野之辈，作者麦香鸡呢，欢迎收听。 原来荒野之上一无所有，令你动心的不过是蜃楼，为虚幻温柔却也凝视到反复泪流。荒野之上跋涉太久，谁要将余生都尽数尽头，放任旧时光别再去回眸，也是种自救。 抛弃的鞋不重要，过往之中涌出愧疚，满室的回忆维持着原样，坚持一些时候又曾跌倒，与你同样伤口，后来荒野之上一无所有，年年入梦的不过是蜃楼，会虚晃温柔却也凝视到反复泪流，荒野之上跋涉太久，还要这余生都尽数尽头，贪恋旧时光一再去回眸，也是种自救。曾经荒野之上一无所有，凭借未萌的勇气和心斗，重新向彼此当初失散的方向回头，至少跋涉太久，却不曾辗转去别墅绿洲，等一路之悲绵延到春秋，也曾一梦后。